对话中西四百年，再问生存与毁灭。3月20日，北京喜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著名导演陈欣怡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5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都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解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笑。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新春到，送欢笑，听相声乐淘淘。主持人尚远代表空中笑林栏目给您拜年了，祝您新春大吉，万事如意，新的一年当中工作上顺利，生活上幸福。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您呢多听相声，笑口常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这两天我们请您听的都是相声名家、相声前辈的精彩录音。下面要请您欣赏的这段呢，叫做排戏啊，说的是跟戏有关系的事儿。我们请出刘洪仪、李嘉存。 我俩呀不参赛，不参赛， 不够格。 我们俩是来展览。 咱俩展演 啊，对对，展展演。原来打算参赛来着。后来那个王导说：“洪仪，你们老二位甭参赛了。你们都这岁数了。再说呢，这回那选手节目也好。演员也多。你们的参赛躺亏，拿不上成绩。尤其李嘉存心眼又窄。回去想不开啊，你待会儿出点什么意外，我们对不起家属。所以呢，不参赛。” 没这么大不是， 不 这么大不 是。你这人，你小心眼儿，我还不知道你小心眼儿。 我怎么小心眼儿？ 你就是这，你就这么说吧啊，你这人性不成。 长得不长，我人性，我人性不成，我全国各地我这么多朋友啊，你当着大伙儿你这么爬，我受得了吗？ 不是，不是，我说你别不爱听啊。 他我能爱听吗？ 你确实说你朋友不少啊，因为你这人呢。热心，谁有点为难的事儿啊，找你啊，你都帮忙。 这我随我爸了， 但你这好心不成啊！啊，你净办坏事儿，好心办坏事儿，替人家忙个半天不落好，净受埋怨，对不对？是不是？当然，你好心，你办的坏事儿太多呀。要说他那坏，不是一般的坏，秃了旗的坏。到了顶的坏， 您等，哎，我办什么坏事儿？ 别啊，别让我把你问住， 你问吧。 哎，你是不是净给人做广告去？ 啊，不是，人家给我俩钱，我给人宣传，这怎么了？ 办了坏事了？ 这怎么坏事呢？ 你想啊，你把主业都耽误了，做广告做多了，你说相声说的少了。对于那些爱听你相声的观众来说，这是不是办了坏事了？ 啊！你要这么说，多少有一点。 现在观众都对你有意见， 是吗？ 不光是观众，你说咱们俩合作多少年了？ 20多年了， 还是的。我现在就因为你这净给人做广告去啊，急得我要上吊。 你要寻死去？ 寻死干嘛呀？ 不要上吊吗？ 上吊不懂啊，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上吊啊！你调哪儿的？ 调哪儿？中国戏剧学院调我走，咱们俩嘿，以后啊，一刀两断，我不跟你怄气了，成吗？ 中国戏剧学院。 对了， 这烧锅炉去。 烧锅炉至于调我去吗？ 那你干嘛去？ 干嘛去？我研究戏曲发展史。 戏曲发展史？ 对，打这儿一步啊，一步登天，平步青云。哎，相声不说了。 那你跟铁路工程有关系没关系？ 没关系了， 打这儿起一刀两断了。 对了， 你永远就不离这铁路工程了， 不来了。 不是你走我怎么办？ 我管你干嘛呀？咱俩都一刀两断了。 哎，你不管我不成 啊？怎么了？ 你咱俩合作20多年，你嘎嘣一下你走去啊？ 啊， 那哪成不成 啊？ 你要不带我走，我跟你说，我就弄死你这 儿。干嘛这是？ 你说嘛？我得跟着你走。 跟我走， 我今夜跟你20多年了，你说走就走了，嘎嘣一下，你干嘛你？ 你跟我走不成，这戏剧院不要你呀、 啊？他干嘛不要我呀？ 人家说了，李嘉存不懂戏，要你干嘛？你不懂戏， 你临时给我辅导辅导，你教我一出戏啊？咱给他蒙过去，不是我就过去了，完了吗？ 哎，你说这还真是主意 啊！ 咱俩这么着 啊， 咱排出戏， 好， 好不好？ 好， 排出戏让他们看。嗯，人家领导一看，哟，李嘉存这人懂戏，干脆一块来吧。跟我一块儿走了， 行， 好不好？ 行行行， 得， 行行行， 咱排出 哪出戏？ 排出这个，哎，现代戏 哪出？ 《智取威虎山》。 好，《智取威虎山》 怎么样？ 哦，《林海雪原》。 哎， 哦， 其中有一场戏啊， 嗯， 叫《打进匪窟》。 嗯， 两个主要人物 哪俩？ 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荣。 嗯， 一个是惯匪坐山雕。怎么样？ 好，行了 啊， 我就来这侦察英雄。 谁呀？ 我。 你啊？不，干嘛？你谁呀、啊？你谁呀、啊？ 侦察英雄。 你呀、啊，你有点像英雄啊。 那我像 你像狗熊。哪有我来的杨子荣？我来， 是我。 你呀、啊，你演的惯匪坐山雕。 坐山雕 啊？ 怎么样嘛？ 你不像不要紧的，你待会儿简单的化化妆。 我化化妆去， 一化妆不就像 了？行，待会儿得跟你走。 哎， 各位朋友，我化化妆去。 哎。 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 对 啊，各位朋友掌声欢送我一下。好，谢谢谢谢啊。 别着急，一样一样来， 对不对？ 半上您 瞧， 还得顺赞 半上。 好，走，戴着皮帽子。 哎呀，还穿着皮袄。 哎呀，你看这玩意儿唱这出戏不容易，也就这月份赶上这两天下点雨还凉快点啊， 这到六月不能演了，非捂死不可。这玩意儿 把这皮袄套上。 就这一亮相三个字，精气神啊，大大 大，有点意思。 怎么样？ 行，还真好。各位朋友，怎么样？ 好，你看都夸你了。 那是， 你这一化妆可、在你身上还真有一股的匪气。 有这匪气吗？ 哎， 行，俺俩得开始， 开始了。这点是这样， 嗯， 你喊一声呆溜子，然后我上场 给你搭一架子。 哎，对对，明白了，来吧。 虽然是只身八龙他虎穴闯千百万劫机弟兄，犹如在身旁人品那坐山雕凶也。 还要干什么了？ 还带料子，我都来了。 该怎么着？ 该咱俩对黑话了、 啊。对黑话了。哎，我知道，这了。天王盖地虎， 宝塔 镇河妖。 莫哈莫哈， 正三不识说话，谁也没有家。 脸红什么？ 精神焕发。 怎么又黄了？ 反冷。 涂的蜡，牙够白的呀！ 这， 啊，我是牙好胃口好， 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哎，甭扯走了，我是李家可。 啊、广告词要出来了， 我这合同没到期呢。 啊，那也不成， 我借着静文宣传宣传。 不是，我跟你说开了啊，咱们要排这戏，广告的事儿不能再提了。 我、哦、不提广告， 当然是你一提广告，人戏剧学院不要了。 哦，对，那我不提了， 对不对？ 应该什么词？ 哎，应该是啊。 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对，你得问 我。哦，我是演员的。 这么一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今天我初登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 你那边溜达溜达去吧。 啊！ 你说什么话呀？ 怎么 了？你让大伙儿听听。 啊！ 我们俩合作20多年了，嘎嘣一下就把我搁这儿了。您这啥？ 这 不仗义？ 谁不仗义啊？ 不，这你不仗义，是我不仗义。 不是你没事说这事儿？ 这话是你先说的。 我没说你不仗 义。你没说，我说谁的台？就咱俩人。 嗨，我这不是说坐山雕？ 你找他说去。哎， 我哪儿找他？ 那你说我让干嘛？ 你演的谁呀、啊？ 我演哦，对对，冲这人说的。 我没冲你说，我冲这人物。 哦，这啥这事 啊？对。 听说许旅长身边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有两件珍宝。 哪两件珍宝？ 宝马、快刀。 马是什么马？ 卷毛青鬃马。 刀是什么刀？ 日本指挥刀。 日本指挥刀不成，日本指挥刀不成。不如中国张麻子牌切菜刀，张麻子牌切菜刀花钱少，质量高，买刀就买张麻子牌切菜刀。 嗨， 行，还 在美啊？那咱这戏排不排了？ 那应当怎么着？ 这个你得问我 啊。 你来了，那栾副官怎没来呀、 啊？哦，都到这儿了。 哎， 我想起来了。 哎，我这个老胡啊， 老胡， 嗯， 胡师傅， 我。 你来了，方便面来了吗？ 我这里有方便面什么事儿啊？ 怎么了？方便面怎么了？ 这怎么还是广告啊？ 要怎么的？你应该说，老胡，你来了，方便面。 你看，你也方便面了吧？ 不是， 你来栾副官怎么没来？ 栾副官， 哎，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啊，一言难尽呢。 哦，一言难尽。看来他有难言之隐。 哎，你怎么什么也不懂呢？ 那怎么着？ 我这是叫板起唱， 哦，该唱了 啊！ 真是 啊！天气暖平，气人啊！ 他说什么来的？ 全不顾江湖中义字当心。 哎，对，老吴说的对。做人他就得讲义气，你拿我来说吧，拿着人家劳务费了，我就得给宣传，不给宣传我不够意思，从这儿起继续宣传。 嘿，行了，这还是广告，你呀说的都对，你还做广告就得了。 不是，这 咱这戏别排了。 那我听您的，我不说广告了。 哎，别， 那你干现成的是吧？ 对，接着 唱。翠绿当抬头，请观看宝图仙道，你面前，哒哩哒啦哒啷哒啷滴当，哒啷滴当当，滴哒啦哒啷哒啷滴当，哒哒啦哒一哒哒，唱鸟不诗。 你怎么胡唱尿不湿的呢？我这连了图， 哎，我是代言人呢，我尿不湿， 嗨。我说你怎么什么都带？ 大郎，我不做，你金斗都得做去了。 没听说过， 不是我没说， 都像你似的 啊！ 不能提广告 啊！不能提广告， 别提广告。 这么着，我刚才给分你官了。 对，我献完图，你得分我官。 献完图了，立了大功了，我封你官。 对， 老胡， 嗯， 你为威虎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 谢三。 酒，喝着不上头，喝酒就喝威虎山老酒。 给酒又做上广告了啊？ 不是，你说我这拿着这钱， 没听说？你 说 你不来？问问郑当官，戏曲学院你还去不去了？ 我去。 那你老提这广告，人要咱们吗？ 您放心，打这儿，亲爱的朋友，您看看，我要再说一广告，您大嘴巴抽我。 是这话？ 怎么样？ 再给你机会， 这样我该封你官衔了。 对对对，封官衔。 不是国君就有的官衔呀、啊。这样，我封你为兵随厨下，保安九旅，上校团副。 谢三爷提拔，今后还当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拿酒来，大家干一杯，祝老酒荣升。 谢三爷， 献徒有功，劳苦功高。 大大大大大，参今日同饮，请公请， 肩背痛，铁骨痛， 痛痛痛， 谢谢谢，道谢。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美，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玉屏风，撒金声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上面您听到的是刘洪怡、李嘉存二位合说的台戏，非常热闹的一个作品。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这段是一个传统相声猜谜语，表演者是两位相声老前辈郭荣启、张振奇。 刚才是这个马季同志， 说了这么一段， 跟赵岩， 二位合说。 两个人正在当年呢， 那是啊， 啊，全30多岁，不到40， 好岁数， 真是年轻力壮， 一点不假 啊！一连说了3-4段， 嗯， 要叫我们小哥俩就说不了了， 就不成了。 怎么的？比这个马季、赵岩呢大点儿？ 哦， 啊，我们小哥俩在各位同志面前不敢说岁数大， 那。的确不假。 这个张振奇68， 嗯，您呢？ 我65， 差3岁 啊。要跟这个马季、赵岩一比，这岁数差多了， 可是差得很远了。 我们两个人的力气稍微差一点， 就是 啊。虽然说60多岁了，我自己感觉着， 嗯， 我还一朵花没开了， 还一朵花没开 啊。 哦，为什么不开呢？ 咱这花也开不了了。 怎么呢？ 那根儿全烂了， 哎，没法开了。 之前他们说的不错呀。 好啊， 是说相声的大部分全得认识几个字。 那当然了。 啊， 嗯， 听说您的学问不错。 什么学问呢？ 嗯， 记问之学。 您瞧，您这就客气上了。 不是客气，事实。 我要考你一字，您认得吗？ 考我一个字 啊？ 咱这么说，眼不前的全可以。 这话可就大点了。 这话怎么会大呢？ 眼不前的你全认识？ 就是啊， 是在你眼头一过的住，那全是眼不前的，你全认得。 这不就这么一说吗？ 啊，你既说这话的，我说一字您。 嗯， 看看认识不认识。 可以，您说吧。 啊，这是草字头，认得吗？ 就一个草字头， 下面还有了。 您接着说， 听着点啊。 哎， 草字头秃宝盖， 嗯， 草字头秃宝盖，单立人，双立人，敏墩，血墩，犬油，泽道，以走之，这字念什么？ 不认得，不认得。 这字不认得。 啊，没见过。 还没见过？ 对， 每天不看报纸啊？ 每天全看。 报纸上就有啊。 报纸上有 啊？报纸上就有啊。 没注意。 您没注意， 拿过报纸这么一瞧啊，您那么一找就有这字。 哦， 啊，拿过来这么一看，草字头土宝盖单立人双立人敏墩血墩犬油泽刀和一走之。可是这个字啊， 怎么样？ 它不挨着。 废话， 不挨着，那是一个字。我这意思呢，打算把它攒到一块儿啊，造一个字。 哼，自称仓颉，不像话。 这是笑谈。 别玩笑。 这是笑谈。要真说一个字啊，大半你真不认得。 不能写，您还就说。 哎，拿这扇子这么一比吧。 嗯， 就这个认得吧，这就是一个字。 就把扇子横过来。 哎， 没有了，就这一横啊。 对， 我今年68了，你还拿我当小孩子？3岁小孩也认得一 啊， 一盒的一呀， 认得这字？ 这怎么会不认得？ 哎呀，别骄傲啊，这至于骄傲吗？这个 这怎么叫骄傲啊？ 认识一字就骄傲起来了，撇着大嘴子干嘛？你这是这个呢？ 竖起来了 啊， 还念一， 还念一， 二的脖子字码一呀、啊。 二的脖子字你也认识？ 这有什么新鲜的？ 哎呀，这学问不小啊！ 我这就叫有学问呢。 比如说这个二的脖这个一，这边加一圈，这是多少了？ 10。 哦，这是10。再来个圈呢？ 100。 一百也知道， 不新鲜 啊！再来个圈呢？ 1000。 哎呀，这是大学教授啊！ 我呀， 啊，再来个圈呢？ 10000。 10000也知道， 这有什么新鲜的？ 哎呀，那么说您是数学专家了？ 我这就数学专家呀！ 真，我说2句话，你要猜一字，那真正是有学问。 您说 啊，2句话让你猜一个字。 可以。 人有他大，天没他大。 人有他大， 这也是一个字。 天还没他大。 对， 这是什么字啊？我猜不着。 猜不着啊？ 您说。 一道的一。 怎么还是一呀、啊、 哎， 这一怎么叫人有他大？ 这人字怎么写啊？ 一撇一捺。 哎，人字是一撇一捺。 对， 念人 啊， 人有他大，人有这一字搁在肩膀那儿念大，人有他大。 把一搁在人那儿，人有他大， 人有他大。 怎么叫天没他大呢？ 天是2横一个人字啊，上头这横拿走了呢，天没他大。 他给一来回搬家， 这叫人有他大，天没他大。这学问怎么样？ 不怎么样 啊。 您再说一个。 再说一个。再说一个。李字去了木，这念什么了？ 李字去了木啊。子啊。 哪个子啊？ 子女的子。 不对不对不对。 怎么不对呢？ 一道的一。 这怎么会一道的一呀、啊？ 一道的一嘛，不念 李李字儿去了木，那不是子吗？ 你没听明白 啊？ 李字儿去了木，李字儿去那了啊，得去那木。 哦，把了也得去了。你要是李字儿去了一木，那就没有字了。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您这叫矫情。 两位老先生郭荣启、张振奇合说的猜谜语刚刚开了个头，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笑林继续欣赏，上远和您过会儿见。 想夏天吃着冰淇淋。

沸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逐渐回升，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六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比较温暖，比较适宜假日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二，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零下六度到六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二，感觉比较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三，感觉寒冷。今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比较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三，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谱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呼伦八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开窍。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新春到，送欢笑，听相声乐淘淘。主持人尚远代表空中笑林栏目给您拜年了，祝您新春大吉，万事如意，新的一年当中工作上顺利，生活上幸福。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您呢多听相声，笑口常开。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请您欣赏的这段猜谜语是由郭荣启、张振奇两位相声老前辈合说的。您想，我们逢年过节呀，行个酒令，猜个谜语，打个灯谜，这多热闹，多有意思。现在不少的单位啊还保存着这个传统的项目。哎，到逢年过节了，哎，来一个灯会，对个上下联，打个灯谜，那么用一点小奖品以示鼓励，大家其乐融融，这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游戏。那通过这个游戏呢，就更加增强了节日的热闹感觉。您像下面您听的这个猜谜语当中啊，您能感受到谜语的博大精深。您就拿谜面来说吧，有单句的，还有有辙有韵几句的谜面。您光听着这谜面啊，就很有意思。您知道了谜语，在一边解释，一边呢回味这个中国文字汉语的这个魅力，让人很有兴致啊。好，下面请您继续欣赏郭荣启、张振奇表演的猜谜语。 你们这个相声演员不是讲究猜谜语吗？ 就是啊， 拢印啊，扣字啊， 那是 啊。到这个春节联欢的时候，各文化馆的文化宫啊，啊，拢印扣字猜谜语吗？ 啊，猜灯谜， 是不是？ 对， 咱俩来了怎么样？ 干嘛？ 这猜猜谜语。 猜谜语呀、猜谜语不能白猜。 怎么着呢？ 人那有赠品。 哦，对，要赶到春节了，联欢的时候猜谜语赠品是现封信纸 啊， 什么这个日记本。 对， 咱现买也来不及了。 那是啊， 折电影票钱。 哦，折成钱。 哎，说个谜语，咱赌一张电影票， 3毛钱。 哎，对，怎么样？ 可以。 那谁输？ 你说一个我猜呀。 哦，我说一个你要猜着。 你给我扔电影票啊。 行 啊， 你要猜不着 拿你扔电影票。 左右我得两张电影票。 我是这个， 这还闹的人了。 给你一张电影票， 猜着赢，猜不着输。 对 啊，嗯，您听着，千里随身不恋家，不贪酒饭不贪茶，水火刀枪全不怕，日落西山不见他。 说呀， 完了， 完了， 哎，猜吧， 来吧，三毛电影票去拿来吧。 三毛钱有啊， 拿来吧。 您得猜着， 猜着了， 猜着了， 猜着了， 是什么呢？ 猜着了，我不说。 你看，猜着了不说，跟没猜一样。 甭说，咱心里分得了。 妈，心里分，就拿我三毛钱呢？ 说出来， 非得说出来， 说出来，你这灯谜太老了。 灯谜还老， 蔡陈就倒退60年说这灯谜行了。 那什么意思呢？干嘛倒退60年？ 现在很少看见这种生活。哎，也别说，这猜着了，告诉你就知道了。现在演这电影《骆驼祥子》， 嗯， 这我猜是拉骆驼的， 拉骆驼。 哎，你这谜语是拉骆驼的。 谜底是拉骆驼的。 对， 哼，那得合乎情理啊。 合乎情理啊。 你拉骆驼的怎么叫千里随身不恋家？ 是啊，在早年的这个贸易， 嗯 啊，这个交通不便，指着骆驼驮商品呢。 嗯， 这商人带着他走了，走1000里1万里他老得跟着，对不对？千里随身不恋家，这人想家，那骆驼不能想家。没听说拉着半道这骆驼不走了？哎，拉骆驼的别去了，我回家看我小骆驼去，我想家了。有这事儿吗？ 骆驼有说话的吗？ 千里随身不恋家， 不贪酒饭不贪茶呢。 那骆驼吃什么呀？ 吃草吃料。 还是你下饭馆行了？啊，要俩菜，来2两酒，那骆驼能下饭馆吃去吗？ 没这么大饭馆 啊。要8个菜，来2瓶酒。 嗯， 这骆驼全喝醉了，满街一跑，醉骆驼。 不像话。 不贪酒饭不贪茶， 水火刀枪全不怕。 那骆驼怕什么呀？ 嗯， 水火刀枪全不怕，他是 为什么？ 他不怕呀。 为什么不怕呀？ 傻骆驼。 傻骆驼 啊，傻骆驼。 我们没听见说过。 嗯， 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傻骆驼。 那骆驼祥子虎妞就说了。 说什么？ 说祥子，瞧你这傻骆驼。那不是傻骆驼吗？ 哦，你还吟唱的。 傻骆驼。 那我问你，什么叫日落西山不见了？ 是啊，这拉骆驼走一天了，晚上少住店了，街上瞧不见了，日落西山不见他。 嗯，您这么一猜啊。 对了。 错了 啊。错了。 不对。 不对， 我们这个谜语不是拉骆驼。 您这是 人影儿。 人影儿 就是人的影子。 那你这得合乎情理。 你问呢。 哦，人影儿。 哎， 那怎么千里随身不恋家？ 人出门了，无论到多远，人影儿也得跟着。没有说人出去了把人影落家了，人想家，人影不懂想家，这就叫千里随身不恋家。 嗯，不贪酒饭不贪茶呢？ 人饿了吃，渴了喝，菜呀、咸呐、淡呐，人懂，人影只有比划而已，他不懂得挑，不贪酒饭不贪茶， 水火刀枪全不怕。 嗯，刀剁斧砍，火烧水浇，浇人人怕，人影儿用刀剁，用枪扎，他不怕，这叫水火刀枪全不怕。 日落西山不见他呢？ 赢钱就在这句。 哦， 太阳一落，人影儿就没了。 哦， 嘿， 太阳一落，人影儿就没了。 对喽。 这月亮要上来呢？ 不算。 他先来个不算 的，先来个不算的，你像话吗？打灯谜吗？这你找死卯子？ 得，完了，认输怎么样？ 三毛。哎，我短你三毛，短你三毛。 有钱没钱？ 我说一个，你猜呀。 跳着来 啊！我说你猜呀。 您说我要是猜着呢？ 猜着，给你两张电影票。 可以，猜不着两大腿。 哎，您您您，还像你这么费事的，利落一大套，听咱的。 行，您说。 听着啊， 听着了。 分了， 说 完了， 我完了。哎呀，我费挺大的劲，他呲啦就完了。 像你那个费这么大事，你说个。 您等，这个呲啦打什么呢？ 打一吃物， 吃物。 哎， 哎，呲啦是吃物， 吃物。 谁吃过呲啦呀？我猜不着， 猜不着。 我认输。 街上常见 什么呢？ 摊煎饼的。 摊煎饼？ 哎， 那怎么叫呲啦呀？ 这称是热的，面是凉的， 对， 快一勺往称上一倒，呲啦一刮一张。 好贵的煎饼，三毛一张。您再说一个。 认输了。 认输。 来听这个啊，呲啦。 说 完了。 我好起们俩钱全输撕拉上了。那个猜不着，这个还猜不着。 又摊一张。 又一张。那我得多少钱输啊？你左一撕拉右一撕拉的，这不像话呀。 要你们说你脑筋笨呢，你不敢猜呀。你这我要说呲啦，你要猜摊煎饼的，不就赢三毛吗？ 那你还敢说吗？ 你不敢猜。 你敢说我就敢猜。 呲啦， 摊煎饼的， 摊一鸡子儿。 有话呢。您这叫矫情，这是不像话，不合理。 说好的。 哎，您说个好的。 说个四六八句的。 那也可以。 你听这个啊。这头向那头，那头向这头，两头向当间儿，当间儿向两头。这四六八句怎么样？猜这个。 那头向这头，这头向那头， 哎， 两头向当间儿，当间儿向两头。猜不着。 猜不着啊。哎， 您说说这个谜底儿。 这是夏天呐，这个郊区啊，那个，挑西瓜的，在瓜地了挑着一条西瓜，哎，往市里来， 这合理吗？哎， 就这人挑这条西瓜， 一个人挑一条西瓜，那怎么叫这头向那头？ 他挑着一条全是西瓜呀，这两筐，这头也是西瓜，这头也是西瓜， 对， 这头向那头。 那甭问了，那头也就像这头了。那两头像当间儿 啊。挑西瓜这人呢，他不像两头吗？ 啊妈，什么您呢？人像西瓜 啊，他这脑袋是圆的，不是？ 脑袋是圆的，那也不是西瓜呀。 这头像那头， 他怎么像当间儿？ 他脑袋扣着半个西瓜皮。 他怎么不戴帽子？ 夏天热，戴帽子他热，他这来半个西瓜皮扣上了。 扣西瓜皮凉快，你那凉快，我这三毛钱一张电影票没了。 你还老着急，你 不是我着急，您说的都不像道理。 要说好的，说好的， 您说 还说这西瓜， 还说西瓜， 还说这西瓜，这你来啊。夏天我买一西瓜，拿到家来，搁在桌上，我一刀切下去，切完了。您听这数字啊，一刀切的啊，切了十大块五小块。你瞧这刀怎么切？ 一刀， 哎，那西瓜搁在这儿，咵一刀，十大块五小块。 一刀就切这么多块，特制的刀。 没事，切西瓜还有特制刀呢，就是平常这西瓜刀。 平常西瓜刀。 哎，就平常 西瓜刀。一刀， 没 法切。你说怎么切的？ 怎么切的？ 没告诉你吗？十大块五小块。 是啊，怎么会切那么多块？ 一刀啊， 嗯， 一刀切的就是两块呀、 啊。哎，你不说五小块十大块吗？ 对呀、啊，我这一刀切偏了。 嗯， 这大块的掉地下了，小块在桌子，我捂着这小块的，我拾那大块的。 嗨， 知道吗？五小块十大块。 行了，您。你那钱半拉西瓜，我这就得三毛钱。 你老把这钱摆在头里，这这 眼睁有输赢嘛？ 你这这绕的劲儿，你猜不着你啊？五小块十大块， 我明白了。您这都是绕， 说了好几个你猜不着， 这不像话。 完了，咱们前头勾了，后头抹了。我说个好的，这回真赌了啊！ 前勾后抹， 嗯， 重新打鼓。 咱是上下集的电影，六毛了， 嗯，涨三毛钱， 头的全不算。 那可以 啊， 嗯， 我说一句话，你猜一个字， 哦，扣字。 对， 您说吧。 小孩醒了要撒睡，这句话你猜一个字，猜着上下集的电影票六毛。 小孩醒了要撒睡，扣一个字， 猜一个字，你猜吧。 您等一等，我得想想。 嗯， 小孩醒了，他就是睡着，跟谁睡呢？小孩睡觉跟着母亲。嗯，撒睡就是撒尿，妈，我撒尿。嗯，大人一定得把过来，我把你。哎，对，这个是把。换个字儿难听啊，妈，我撒尿，我滴漏你，不像话，准是把。哎，也得分小孩多大，两三岁啊可以，再大了就得自己撒去了。我问问他，我说您这小孩多大？ 54。 嚯，有54的小孩吗？ 小孩的大爷54。 我问他大爷干嘛？ 您问谁？ 小孩。 小孩两岁三岁。 三岁呀、啊、 对， 您拿钱吧，猜着了。 念什么呀？ 这次念把。 不念把。 念把， 您这叫胡猜。不念把， 他一定念把。 你还定了不念把吗？ 你说您这不是诚心矫情吗？ 你矫情， 你要非坚持说不念把，那讲不起，咱俩人成呀。 六毛钱电影票还成呀？ 本来呢，我们猜着了念把，你非得说不念把，不成呀？怎么解决呀？ 太小气了， 那就得成呀啊！ 成，怎么成呀？ 嗯，成呀，我还给你个便宜。 什么便宜？ 我呀， 嗯， 是你儿子。 哎。什么？ 我是你儿子。 别开玩笑，别玩笑，别玩笑。 您 这么大岁数，这怎么了？这我劝你别喝酒，别喝酒，今儿喝多了吧，酒言酒语的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啊我真有心给你当儿子，你这个人 这岁数了干嘛呢？你这是 岂有此理啊。 哦，我刚落实政策补俩钱，你看见了啊？ 我这是捉笔。 我捉笔啊？ 这不打比方吗？ 我一副真事儿的。 真事儿啊。 哦，对对对，是比方。嗯，我是看见我俩钱了似的。 别说了 啊。你去我儿子。 哎， 我去谁呢？ 你是我妈 啊。这是什么？ 你说 我是谁？ 你是我妈。 我是你妈。 嗯， 咱可先说好了，我是你寡妇妈。 寡妇吗？ 哎，我知你爸爸什么脾气啊。 你考虑这干嘛？我爸爸没脾气。 没脾气、 哎、 没脾气也不行。 怎么？ 干脆甭管有脾气没脾气，我就是寡妇妈呀。 嗯，孤儿寡母。 哎，就娘俩孤儿寡母。 好，咱就成呀。 就在这儿成呀。 哎，就在这儿睡觉。 那怎么成呀？ 这睡觉啊。 睡觉有床吗？ 床啊。 啊，这 没预备。 嗯， 桌笔成呀。不单没床， 嗯， 连被褥全没有。 哎呦，怎么样？站着？ 哎，就站着睡。 站着睡。 嗯， 好，立体的啊。 哦，电影啊，才立体的了。 被褥呢？那拿这当被褥啊？ 不不不， 扇子， 扇子当被窝， 就是被窝。 哎呦，瞧这娘俩混到这程度了啊！ 这不成硬， 盖扇子睡。来，走，成硬， 我就睡觉了啊！ 小妾，六毛钱值当的。 你看，你不承认吗？ 成硬，成硬，睡觉不许说话啊！ 当然，睡觉还能说话。 睡着了吗？ 睡着了。 睡着还原因 啊？睡觉人问的吗？你问我，我不言语。 哦，不问不问， 别问呐。妈，妈，妈，睡得还真瓷实。妈，行， 怎么 了？干嘛这么乏呀？ 哎呦，你这你妈多累呀、啊！ 你干嘛去了？ 我每天卖大果仁去吗？我 他还找俩零钱儿， 天在外边果仁一毛一包，果仁一毛一包。 别带了， 这一天喊多累、啊。 什么？有小孩子， 嗯， 你必须得清醒一点。 我还得清醒一点。哎、 我叫你，你得答应。 这太麻烦了，这。 妈， 妈， 妈， 妈。 羊圈了， 你那跟我这面面的吗？ 小孩小，刚学说话，他就嫩声嫩气的，贱， 我就得那样。 哎，你大人就跟小孩不同了， 我就得 答应， 我答应答应。 嗯，妈， 干嘛呀？ 我撒尿。 哦，什么？ 撒尿。 撒尿， 嗯， 撒尿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小孩撒尿嘛，有什么意思？ 哦，这小孩也撒尿啊？ 多新鲜呐！ 那我怎么着呢？ 承认啊！ 哦，承认。 这个人，有这个家长吗？妈， 干嘛呀？ 我撒尿。 撒尿啊？ 嗯， 尿吧， 尿。 得，没说那字儿。 哦，不行， 没说那字儿。 我问问你 啊， 往哪儿尿？ 炕上啊。 炕上。 嗯， 褥子湿了。 褥子湿，明儿亮啊。 阴天， 阴天拿火烤， 烤着了， 烤着再做新的。 你甭救过了。 怎么了？ 像话吗？你给人说把， 说把钱没了。 他输别来呀。 你这不是那字儿吗？ 你成量啊。 来呀。 真是。 瞧这模样，瞧这模样， 妈， 干嘛呀？ 我撒尿。 您痰桶， 痰桶 啊？没说那字儿啊？啊， 小孩多大？ 啊，两岁三岁。 三岁小孩他拿得动痰桶吗？ 小痰桶啊？ 小痰桶 啊？塑料的，怎么了？这是 您甭救火 啊！ 给人说把， 那就说把钱没了。 大叔就甭来， 不是这字儿啊？ 成命啊！ 来呀、啊，干嘛这是？你瞧瞧， 妈， 干嘛呀？ 我撒尿。 下地撒去。 下地呀、啊、 没说那字儿。 三岁小孩下地摔着了。 摔着，我往医院给你看去。 你寡妇妈哪那么多的钱呢？ 我卖大果仁挣的，你管着吗？ 有你这样的妈妈？ 是，有你这样的孩子三岁就跟你妈犟嘴啊？ 你给人说吧。 我还没见过这个了，不是这字儿吗？ 成令啊。 来呀、啊、你干嘛这是？去 妈， 干嘛呀？ 我撒尿。 瞧这孩子刚尿两泡，怎么又尿啊？ 我多会尿呢。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郭荣启先生、张振奇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猜谜语》。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是《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尚远和您继续相约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